啊，即係你啲人冇個性啊，即係又冇魅力啊，即係又冇自己即係嗰啲個人判斷啊啲乜嘢，喂揀唔落手啊！哇！个个都岩沉沉，系咪？ 笑 Q 你啊！ 跟住，喂，你哋原本就系话占领之后，喂，站喺呢个道理嗰边噶，点解咁都输噶？咁样样，嗱，你点样回应佢啫？嗱，佢建制派建得你喎。 如果你讲真咧，你讲乜嘢都得，但系你呃自己就好戆居嘅。 佢即系话你水平低，了解啦。 唔系水平嘅问题。 系。 第二咧，你咁講，你夾硬呃落嚟又冇啊？有你水平更低嘅嘅泛民都有啦，喺度對住幾萬個電視機喺度睇 A V 度幾低幾高水平啊？有得 唔係你係咪覺得佢自己冇 佢鹹濕啫？屌唔 係你係咪覺得啊？ 鹹濕都行遠啲啦。我覺得個問題咁，即係話咧，而家人哋個動員力高咧，或者人哋嗰啲後生仔咧嗰個政治化。多啲咧，你依個你當睇唔到咧，你下次都係一樣輸到百界。 嗯， 係嘛？依樣嘢 唔係，其實嗰日咧，即係嗰日立法會咩，即係區議會投票日咧。咁因為我好多年未試咁得閒咧，睇個即係《蘋果日報》啦，即係我啲蘋果 fans 咁啊，阿肥佬禮啲靚。咁我見到一段嘢咧，我好在嗰陣時候唔係食緊飯，如果唔係我真係吞飯啊！跟住話有個女士同阿鐘樹根握手，就話：我支持你，支持你，跟住好開心啦。屌點解原來佢話你帶咗好多歡樂俾我？咁我諗到啦，因為點解咧？你以前即係未做立法會員之前，你只係一個區議員，即係個 exposure 冇咁多。除咗話時間唔夠多之外，其實將你所有嘅好同唔好嘅嘢，但係主要係唔好啦，喺公眾裏面咧，係全部暴露曬出嚟咯。 唔係咁嘅，嗰單嘢咧，全部都係 preset 嘅。 嗯， 當時 嗰個女人都係 preset 啊， 一定係嗱嗰個人點啊？我記得落軒台拉緊票，你知落軒台啦，拉緊票，突然間咧就 set 機 ，set 曬好多機，跟住個女人走埋嚟講呢啲嘢，唉，咪同搣爛我張宣傳單張咪一樣， 咁勁我哋， 所以 我哋啲支持者咁勁啊！我大佬呢啲嘢民建聯做嘅喎，大佬 黐線啦！你哋只係做，講真啦，呢啲嘢咧全部都有組織性嘅，係咪啊？咁我梗係唔會同你玩啦，我就揈我哋隻手走人啦。 係咪咁黑暗啊？ 喂，因為唔係黑暗，咪光天白日係咁做。喂，你唔好成日對號入座，你哋佢同你都唔係好 friend 嘅啫。 我知， 佢分分鐘都喐埋你。 我知，我成日都俾人喐噶啦，但係冇所謂。但係你覺得嗰啲真係 preset 咁犀利？ 喂，全部機網台嚟噶，唔係正式大電台，網台嚟嘅全部。 如果我哋應該學下嘢喎。 你係咯，你即係喺大間房度做嘢，出街啦，落區啦，花生油。 咁我唔算， 成日都喺度食花生啊！點？ 唔係我諗唔到佢哋原來用一啲咁樣嘅方法。如果你話 present， 我當係真啦嚇，係識得咁用啲咁嘅方法嚟玩鳩你喎。 喂，呢啲高手嚟，高手啊！ 背後有冇啲即係背後有人出？ 梗有高玉人指點啦。 咩？ 咁講都得啊！真係。 冇啊！咁事實係咁喎。 咩人？ 咩人？我點知啊？ 美國佬， 你話啫 嚇？定阿爺？ 我唔知啊。 阿爺想清理台，我成日覺得阿爺想清理台啊！ 你亂噏啦。 好，轉頭翻嚟。